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玛利亚回应天使加百列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不简单，其实除非上帝行神迹，这就是不可能的事。玛利亚这样能够相信接受加百列所说的话，他的报告就是他要怀孕生上帝的儿子。上个礼拜的经文跟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路加福音一章26-38节，这两段经文都很像，这两段经文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上个礼拜的榜样是什么呢？是谁？记不记得？施洗约翰啊。施洗约翰说， 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施洗约翰不要人注意他自己，他要他们注意耶稣基督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他们 世人罪孽的。这是很好的榜样。但是今天的榜样我觉得是更特别的，也是更重要的。玛利亚谦卑地接受天使对他所说的话，玛利亚相信从永远存在的上帝的儿子，他会加上一个人性成为人，并且更关键的，玛利亚这十几岁的童女，她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要参与这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迹。玛利亚腹中会含着上帝的儿子，然后耶稣生出来之后，玛利亚要照顾他，给他喝他的奶水等等。玛利亚怎么可能相信这一切呢？这纯粹是上帝所行的神迹。关于这点，马丁路德曾说过这样，在这里有三件神迹，其一是上帝与人尽在这婴孩里联合起来，其二是童女竟能生子，其三是玛利亚竟然有这样的信心，相信这奇妙的事会在她身上成就。最后者并不是三个神迹中最小的一个，在上帝来说，童女生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上帝成为人是比较大的神迹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个女子竟相信天使所宣布的话，说她而非其他的童女要蒙拣选做上帝的母亲。那么在这里最好应该补充一下，约翰和玛利亚的确给我们两个很好的榜样，但是他们两个人也是罪人。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没错，但是他自己绝对不是上帝，他不是一个女神，他只是平凡的人而已。我们的经文说他是一位蒙大恩的女子，在我们的经文之后几节，他跟他的亲戚伊丽莎伯也就说，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。玛利亚承认他也需要一位救主，他也是一个罪人，但是的确因为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上帝的神迹，今天早上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就是相信接受上帝的话的榜样。那么我们每次看到圣经的榜样的时候，我们每次也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罪。上帝的律法的确给我们指引，也给我们很好的带领，这也都是很好，但是他的律法总是也会显示我们的罪。当你看到玛利亚有这么大的这么伟大的信心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如何呢？我自己的反应是，哇，怎么有这么稳这么强的信心呢？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这样，我自己比较像撒加利亚，信心蛮软弱。那么撒加利亚的不好榜样是什么呢？撒加利亚的情况其实跟玛利亚的情况是蛮像的，同样一位天使加百列，也同样在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，加百列也告诉撒加利亚 上帝如何要行神迹使人怀孕生子，要怀孕的是撒加利亚的年老的妻子伊丽莎伯，他要生的儿子就是施洗约翰，但是撒加利亚满怀疑加百列的话，这个预言，他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加百列回答说，我是站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了。这样撒加利亚从那时候就是不能讲话的，一直等到约翰真的生出来。我们常常跟撒加利亚一样，信心蛮软弱的。其实圣经是充满难以相信的事实，有些我们或许比较容易接受，有些也许对我们比较难，但是我们如果接受相信任何这些的话，这都是上帝所行的神迹使我们信。我们考虑一下几个，圣经说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天地万物，圣经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圣子圣灵，但是只有一位上帝。圣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三天后复活，是救赎全人类的人。当人相信这个的时候，他们就跟上帝和好，有永生。圣经说耶稣基督真的是百分之百的真神，也是百分之百的真人，到真的成肉身，上帝愿意把他的神性跟我们这物质的人性联合在一起，没有其他的宗教有这样的教导。我们相信这些基督徒，也就是相信这些的人，都是因为上帝带着能力的话使我们相信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那么我刚才提的事实都是超过我们人的理性而能够接受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按照我们的理性，上帝就是超过我们罪人的理性，我们罪人就是被我们的理性所限制的，所有其他的宗教也都只在我们人的理性的范围之内，我们罪人根本不可能自己想出那些关于真正的上帝的事实，除非上帝白白赐下给我们信心，接受他的道，我们也都会灭亡。但是上帝爱我们罪人，他不要任何人沉沦，因此他不仅赐下给我们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也赐下给我们他带着能力的话，使我们相信耶稣，因此我们得救。我刚才提的难以相信的事实，你可能因着上帝带着能力的话，已经觉得没有问题，相信接受。我现在要提一些或许是比较难接受的。第一，最近在我们基要这里的课程里面，我们在谈圣餐，圣餐的教导。耶稣说，那饼和酒就是我们吃喝的那饼和酒，这也是他的真身体，他的真宝血，就是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所舍的身体和宝血，是不是很难接受？是很难接受的。按照我们的理性，我们当然会结论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就像加百列对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所说的，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就像上帝大能的话创造宇宙，他也创造我们的信心，上帝的话当然也能够使那饼和酒也成为耶稣的身体他的宝血，这全部都是超过我们理性的神迹，上帝话语所行的神迹。好，现在换一个难以相信的事实，耶稣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也许有时候会感觉不到，觉得很难相信，有一点怀疑。 圣经也说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，他也在掌管一切，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啊，他也知道我们所有需要的，也一定会给我们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东西。但是我们还是很担心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怀疑上帝的保守，我们也认为我们自己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，我们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，不要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。最后，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，我们真的信靠上帝过于包括我们自己过于一切吗？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很多的，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相信接受这些。我们现在复习几个这些应许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了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有时候也许今天也是，当我们听这些应许的时候，我们跟撒加利亚一样说，真的吗？好像没有，我们信心软弱。但是这些应许是真的，即使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即使我们信心软弱。所以我们现在承认我们信心是常常软弱的，那么我们接下怎么办呢？我们如何可以有个更稳定的信心吗？是非常关键，是不是要多努力，尽量相信，尽量相信？这样做是没有用的，不是你创造你的信心，也不是你坚固你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原来是从你外面而来的，这信心的坚固也是从你外面而来的，都不是从你里面找出来的或者做出的。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玛利亚的例子，很清楚，她怀孕有上帝的儿子在她的肚腹里面，不是因她或任何其他的人的关系，她怀孕的来源是从人之外而来的，圣灵使她怀孕，并且她相信天使跟她所讲的话也是从外面来的，因着上帝带着能力的话，她怀孕，她相信都是因为圣灵借着上帝的道所做的功。很多神学家也都认为应该就是那时刻，在当玛利亚在信心里接受天使的话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就是在那时刻玛利亚怀孕，上帝的儿子已经在她的肚腹里面。按着肉体来说，上帝在她的肚腹里面，按着信心来说，上帝在她的心里面。很奇妙，是两件奇妙的神迹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当我们发现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不是多努力相信，尽量相信，我们的信心原来是从我们外面来的，是从上帝大能的话来的。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我们信心得着坚固也是从我们外面来的，也照样是从上帝带着能力的话而来的。我刚才念了几个上帝的应许，有时候我们很难相信这些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继续听吧，上帝的应许自己会使你相信同样的应许，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再听一遍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 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这些应许都是真的，出于上帝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除了那些应许之外，圣经还充满很多其他的类似的福音，会坚固你的信心。我们现在多听几个。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包括你我这个信心软弱的罪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最后耶稣说，我赐给我的羊就是我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上帝的话是坚固我们信心的，这个信心就是一个与耶稣基督的连接。圣经说，借着圣洗礼，这洗礼就是水加上上帝的话，借着洗礼我们与耶稣联合了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联合。圣经也说，基督是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，这很有意思。基督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心里。当时玛利亚是更特别，耶稣又借着信心住在他心里，又按着肉体住在他的肚腹里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圣餐。我真高兴我们很快就能够开始一起领圣餐，这是因为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在领饼和酒，我们同时就是在领耶稣的身体，他的宝血，并且这灵他的身体宝血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借着圣餐，我们不仅有耶稣在住在我们心里，借着上帝带着能力的话语所行的神迹，在圣餐里我们也把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吃进喝进我们的身体。我们这样就跟耶稣的身体有个奇妙的联合了。这跟玛利亚当时的情况还是不一样，但是不是那么的不一样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我们看上帝的话给玛利亚创造一个很稳定的信心。玛利亚因此就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我们今天也看了上帝的话的确像天使加百列所说的一样，是带着能力的。我们也看到上帝的话，上帝的旨意对我们都是最好的，他一定会保守照顾我们从头到尾，这是他的应许，这是他带着能力的话，我们可以信靠他。我们也就说阿们，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情愿照上帝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们。